到岁月留声机，我是云奇，一起来回顾经典好音乐。有人说琼瑶的电视剧都是用眼泪流出来的，琼瑶电视剧中的主题曲更是骗走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，而琼瑶剧中的歌曲几乎首首是经典，当然里面演员的演技也是堪称教科书级别。现在提起马景涛，突然跳出脑海的一定是表情包、咆哮帝，但在过去呢，马景涛却是琼瑶剧中的常驻男演员，他主演的《青青河边草》是给观众印象最深的一部电视剧。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部剧的同名主题曲《青青河边草》。